咁我哋而家又介绍下佢哋嘅绝招叫 triremes。其实 triremes 即系叫做三层掌篮啊，或者三鬼掌篮。 就系三层咁解，三咁解嘅其实。 系 古文就 系、是。咁啊，系 remes 即系嗰个掌咁解。咁其实好多考古学家都唔知呢一个掌系咩嘢，因为根本冇人写过。即系好多希腊嗰啲历史学家净系成日话 triremes， 究竟 triremes？是冇图睇，咁啊后屘咧就有就净系得两个两，即系尤其是当佢哋去揾啊，呢啲考古学掘来掘去咧，都系揾唔到只 trium 剩翻嘅 遗迹啦，遗 迹啦。咁啊，唯一咧就系喺一嚿石上面就见过，同埋咧有一个。寫喜劇學家他就說的，當啲人爬 Trilons 嗰陣咧，上層一放屁，下層嗰啲咧就會聽聞得好清楚噶啦，咁講就用呢句説話。咁啊，於是咧就去推測，結果喺1980几年嗰陣咧，就由呢個考古學家同埋希臘政府喺佢哋嘅港口啊，Paradis 啊。即係而家被中遠集團買咗嗰個港口咧，就起咗一隻。用咗兩年時間整咗出嚟，依只咧叫 Olympus， 就如果大家喺 YouTube 見到噶啦。咁啊，最後一次用咧，就係喺依一個奧運會，希臘奧運會嗰陣咧，就要嚟全聖火，然之後就冇再用啦，因為一隻船頂籠係捱到20年嘅啫。就而家就擺咗喺佢嗰個博物館嗰度，海上博物館嗰度。咁佢哋用翻佢哋嘅技術嚟整，所以整咗兩年。咁入邊咧就大約係有170個象手，就包30個水軍，長度就120尺，寬度就80尺。 嚇！好大隻噶，好似講 都係好大隻。咁啊，佢平均嘅航速由零至13 km/h。即是大約6-7海里左右呢，是只需要30秒。 哇， 因為他們整了之後呢，他們在全個北歐美找些大學生回來撐。 喂， 那平均是啊，那他測試他嘛，究竟有幾厲害嘛，用30秒，那他的平均航速可以做到11 km/h。 當他一到了 battle 的速度，咚咚咚咚咚，他要鼓勵 最快速度，即是爬龍舟。 是啊，最快速度是可以做到17 km/h。 平均根据古代的记载，它可以如果行一日不停地撑一日，可以行到296 km。 是人行，但是人行不到， 可以换班的。 OK， 咁啊，佢即系休息啦吓。佢话如果佢强撑一日，咁啊，如果要到由转180度嘅时间，不过系60秒，1分钟转到180度，所以其实速度好快。咁佢嘅船头咧就有个 ram 啊，即系用一个铜做嘅尖头摆喺个船头嗰度。如果大家见到有只眼噶嘛，所以有个角，嗰个尖角偏磅咁重。所以当他撞落敌人，他们那人最主要有几招的，其中一招就是用个船的尖角撞人家的角那里，那个力大约是会有13吨重， 咩都穿的其实那个， 所以就非常之厉害。 最重要 是什么都穿的， 最重要 是他那个 撞了他之后记得要褪后，如果不是你自己扯下来 不单止是咁，会被人撞。 系啊，所以 呢样好重 要。撞人即刻要走，如果唔系就会扯埋落去啊，或者会变成目标啦。 咁啊，当时咧就，所以佢哋系要经过特别嘅训练嘅，即系如果唔系你根本唔齐嘅，你系要不停咁训练。咁啊，佢呢个点解会咁劲咧？佢系三层掌，最顶嗰层咧，一边就31人，两边就62啦。中层就27，下层就亦都27。咁佢係根据你嘅财富而论嘅，你最有钱嘅呢就喺上面，最冇钱就喺下低，一层一层咁落。咁最下低嗰个係最难滴。一嚟空气好啲，上面啲人放屁屙屎濑尿都滴唔到。第二呢就係嗰啲海水会喺下层深入嚟，其实唔係咁好顶。咁你冇钱嗰啲呢就大量就去做水手。咁所以呢就係好快。即係大家我哋而家听到话11 km/h 好低，但係冇忘记当时嚟讲係好犀利。呢个就係 不过希腊的主要希唔单止希腊有三层长廊，希腊嘅三层长廊系由呢个 trium 系由呢、这个叙利亚人传入嚟，所以佢哋呢次嘅对手主力系呢个腓尼基人，即系再又系同佢嘅老祖宗喺度斗。咁我哋讲下呢个 battle of 系， 系继续， 我哋讲系 battle of Arisium。即系佢喺海路顶住对方系点样啦？希腊联军主要就雅典用咗大约100只左右，其余加埋其余得271只啦。咁啊，而波斯嘅大军咧，主要就系腓尼基人同埋佢原本爱奥尼亚人，即系土耳其嘅希腊城邦度征集就有800艘。咁啊，一到朝头早六。自己过水湿脚收咗大半之后咧，大家决定出击。 系 系，听到 继续啊。 咁咧，当佢一出阵，突然间就见到，咦，对方有15只舰过嚟，咩事系咪？住佢点咁啊？对方嗰15只舰一嚟到，嗰啲人就好震惊，你哋唔系自己有嚟咁？哦，原来佢哋根本就系唔知道。认唔到阵营啊，行错路，乱咗，于是咧就俾佢捉咗。入边咧有几个，仲有首先有几个爱奥尼亚嘅僭主，咁啊再加埋几个波斯王的贵族，哇正啊！即刻派艘小船的佢翻去科林斯大本营， 哇做晒人质啦可以。 咁然之后咧就一路对峙啊，系做人质对峙啊。咁啊，然之后一路等。咁到下午嗰陣呢，就因为佢哋有啲爱奥尼亚自己有啊波斯即係腓尼基人嗰啲呢，就喺度话佢哋沿住胡波尼亚岛，即係佢哋而家你见到个长形嘅岛啊，一路行呢其实可以兜督到佢哋前后夹击㗎喎。於是就话既然係咁啊，我哋分不过呢个行程可能需要多一两日。於是呢就话嗰日下午就话我哋分200隻舰。就去兜督佢，顺手可以必要时可以用嚟辅助呢个大王打呢个温泉关咁讲。于是就无声无息咁分咗。咁原本希腊军团系唔知嘅，但系佢嗰度喺嗰个胡波尼亚岛嗰度企咗啲人喺度做细作监察噶嘛。一讲咗，即刻就搵人走咗去希腊嗰个海军嗰度，喂！对方有200只舰想沿路走喎，咁於是啲人喂唔掂咯，我哋会死㗎喎，咁讲不如出阵啦，咁地米斯托克尼就等多一阵，我哋要等到晏啲先，点解呢？其实当时因为夜晚就唔打得海战嘅，风力急浪高， 我睇唔到， 所以就话我哋係呀睇唔到，我哋晏啲先再同佢打。一定不能够出战，于是就等，唔系等天黑，等天黑之前一两个钟同佢打，唔系伏击。理由就好简单，因为对方嘅势大，如果我同佢长时间角战，我会死伤惨重。但系如果我譬如晏昼三点零钟打到四点零五点一落嗰阵，咁就可以大家退兵。我割和青。如果我赢咗占上风嘅，我就会割和青啦，可以咁样。咁于是一路等到三点零钟，就话我哋出击，嘣就出击啦。咁啊，当时希即系波斯海军就难以置信，你做乜嘢出击？我多人过你嘅，冇理由噶。点见对方出击？咁而且慢慢摆成一个阵，一个圆阵咯。即系佢哋大家个船尾对船尾摆咗个圆阵，就好惊奇。 未见过 佢哋想作死啊！未见过啊！因为当时大家都系平时都系向前行摆噶嘛，向前行互撞嘅啫嘛。咁喺个摆圆阵嗰阵咧，于是即刻我哋都摆圆阵围住佢。我哋嘅军队虽然波斯人、波斯海军冇咗200只舰仍然都有600只啊嘛。咁我系你三倍嗰系啊，我围佢啦。但系当佢准备围到嗰阵，佢于是咪变咗散咗。而且会有乱，就见到佢乱嗰一刻，地米斯托克利就一吹鼓响，嘣，200艘船好似花咁散开， 即刻冲过去，一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选瞬之间即刻沉咗十几只蓝，然之后发生一场海战啊！当佢因为佢要围佢嗰阵嘅阵营有啲乱啊嘛，出现空隙就俾希腊嘅海军打，最后打咗一阵啫，就已经捉擒咗佢三十只蓝翻嚟。啊，初次系 变阵变太慢啊嘛，换唔切啊嘛，所以 系一嚟系换唔切，二嚟因为个海峡系窄， 系 啊，对方波斯虽然有八六百艘舰，但系能够接战嘅可能系不过比你多成四五十艘， 系， 所以用到嘅方即系所以围根本系围唔到，反而俾佢咁样打散咗。 系啊， 估唔到佢用一招，结果喺嗰一仗不过打了个零钟就日落，咁大家就鸣金收兵，而佢哋选截咗就三十艘波斯，就咁样啦。咁然之后大家哇，即系呢个首先陆上嘅希腊人估唔到自己可以顶到波斯人啦，温泉关上嘅希腊人估唔到佢顶到波斯人，所以就兴高采烈，士气高昂。而海上嘅都估唔到自己可以攞到上风，虽然仍然对嗰一队吓离开咗想兜督佢哋嘅舰队好担心，但系都冇办法，都定咗个心落嚟，即系觉得啊，我哋都仍然有一拼之力。系 咁，我想问一下咧，系咪其实 讲 温泉关波斯人系咪都系跟船走噶？最尾都系撤退咗之后。 有部分是跟船走，他是分了两三队咁走。阿薛西斯是据我所知，他冇屈，即系你知波斯人温泉关之后， 系啊， 他赢噶嘛？ 波斯人、啊，我系真的 波斯人啊嘛。啊你指地米斯托克利地？ 系啊系啊， 系佢哋系坐船走嘅、 okay。 而陆上嘅希腊人亦都系。陆上的希腊人就是用步兵走的。 OK， 得，明白明白。 吓、啊，即系海有海走，陆有陆走嘅，双方是咁样。咁于是就到咗第二日啦。 系。 咁啊，到咗第二日嘅上昼嗰阵，就一起身一听到，突然间吓、啊、希腊嘅大军就听到一阵欢呼，原来雅典嘅援军就到啦。佢哋根本莫唔似陆上嗰班友仔咁话，我哋要打奥林匹京嘅忘居。一听到话有开拖，就一晚系咁撑，就终于撑到过嚟，撑到五十三艘舰过嚟， 自己人嚟 嘅。哇，就好高兴啦、啊、吓、啊，大家 队啦，变咗接近三百艘咯。 增援，自己人。咁於是就變咗接近三百艘艦啊，有多過三百艘艦。而嗰一晚啊，第二日夜晚嗰陣咧，突然間就刮起狂風暴雨，大家已經喺嗰度啊，即係波斯人就梗係有受，即係都係好驚啦嚇，因為佢哋懷疑就係嗰個大王係咪因為邊個過海，於是又俾人玩，又俾波塞冬玩，就已經好驚。睇第二日夜晚嗰個狂風暴雨，咁朝早一起身就見到五十三艘艦過嚟，就好高興。最重要嘅原因就係、由於雅典人佢哋知道海路同埋地理，所以佢哋嘅腳程就會快過你波斯，而相對由於波斯人唔知道唔識路。啊，咁佢哋咧就沿住个欧班拿岛嗰个海啊个外港行，咁终于到下午嗰阵，突然间听到一个消息，就系话佢哋分兵嗰二百只舰全灭，就系因为第一日夜晚第二日朝嗰场大风暴，佢哋行外海，结果就全灭，嘣一声， 哦系啊， 咁啊死晒， 水深加风暴就 咁啊，对于佢哋嚟讲就。吓、啊，于是呢个希腊人唔使再讲，又整咗一场啊大祭神庆典，就多谢阿波塞冬啦，海神波塞冬。咁啊，而呢个波斯海军就唔敢喐，只系派咗几艘舰喺度巡航。结果咧就俾阿地米斯托克利就派人围攻，咁啊消灭咗佢，就打一场小冲突就算数啦。呢、这个就第二日嘅结束。 哦、 海军小型海战咁啊结束咗。即系波斯人就已经被那种海难镇住了，就全灭。由于分兵二百，但是当时于是希腊人剩翻嘅舰咧，加埋援军大约有六百艘，同埋琴日所掠翻嚟嗰十五只舰，结果咧佢就有 三百， 咁样统计大约会有三百六 系啦，而对住呢个波斯海军系剩翻600只， 呢个 咁大家嘅差距 唔系好大啦。 系原本由4-1就降到去 2-1 有左右啫。 系 咁啊，而陆军咧，呢个波斯大王仍然都系好唔掂吓，就不停咁净系识用一招叫啲人涌上去啊。但系问题系。即是他们的装备是不够，他们主要是用骑兵来打的嘛。但是这个峡道由于是太过滑，是用不到骑兵，怎么打都打不入。 是的，都太窄了。 那么他很着急。是的。那么你波斯的军，波斯的军队基本上就是很，在一个大王来讲是不可以输的嘛。输了的话就没有威望，没有威望的人就会造反，他就很急很惊。那么怎知道那天嘅晏昼，突然间有条友走出嚟，嗱，我睇下大家睇个样好，啊，咁啊好难揾嘅嗰个嘢个样啊，咁啊结果揾到个人代替，呢个人个样啊好熟面口啊，好似阿老懵懂咁嘅样嘅公仔，系好难揾噶，系一定系嗰条友整错啦，好似系老懵懂咁嘅样嘅人啦，吓嘅公仔就走去呢个人咧叫Alphilatus。呢条友其实系当地嘅一个牧羊人， 系 佢走去揾阿薛西斯，就同讲：你喺嗰度有一条路系可以包抄希列大军嘅。咁讲，哇！薛西斯听到啊，想佢万金，想佢万金。就如果大家睇《战狼三百》咧，就系嗰个侏儒 个驼背佬。 有如果大家睇个《战狼三百》，系嗰个驼背佬。咁佢话佢系原本斯巴达人，其实唔系，就系当地温泉关附近嘅一个牧羊人，一个唔识字嘅探子牧羊人嚟啫。咁薛西斯听到呢个消息，系 佢系好憎斯巴达人啦。 佢系赎路，佢唔系憎斯巴达人，佢系赎路贪钱。 贪钱 即系一个等于大陆而家间唔中落嚟香港搵水嗰啲咁嘅骗子啊、骗徒啊嗰啲人一模一样。咁、 okay. 大家就会明白啲骗子一模一样，咁大家就会明白噶啦。即系一个贪钱嘅农民就会明白噶啦。好，遇事者。咁我哋到咗第三日，第三日嘅凌晨吓，大约4-5点到啦吓，或者3:00到，波斯人就决定突击，就派人上山，10,000嘅兵上山。咁当佢派兵上，咁啊10,000兵上山，咁啊其实斯巴达人咧，神同埋希列伦军都知道有嗰条路仔，但系就唔怀疑对方会知道，所以就派咗极少几百人嘅部队喺个山嘅山顶度守住。 哦，都人喺上边，冇错。 咁即系等于系啦，即系等于呢个孔明啊生前就知道嗰条熟路啊，会系一个弱点，我会俾人哋攻入熟地噶嘛，会俾呢个咩钟会邓艾攻入熟地嗰条路一样，派咗好少兵喺度守住咁一样。咁啊，但系个问题，嗰批兵喺嗰度等，即系夜晚喺度瞓觉，谂住人哋唔知嗰阵，突然间听到声，于是扎起。当佢扎起嗰阵，竟然见到一大队波斯兵嚟到，好惊。就即刻唔够打10,000人怼上嚟嘛，好惊。于是佢哋就打咗一阵就走啦，即系佢哋根本原本对方嘅人咧以为上面嘅系斯巴达人，亦都好惊唔敢打。但系当佢见到对方走咗散咗咧，佢就啊原来唔系斯巴达人，得啦，我冲咗上山就沿住嗰条路聚脚，然之后攻落去。咁啊输咗嗰班友仔就冲咗落山，即刻就同呢个希列联军个大营嗰度同佢哋讲：喂，唔掂啊！个小鹿穿咗啦，咪对方打落嚟啊！咁啊，于是大家即刻开会议，点算点算？斯巴达王 Leonatus 就同佢哋讲：既然系咁，我决定断后，我依一镬嘢死硬噶啦，我决定断后。你哋想走嘅，你哋就走啦。我会对大家断后的咁讲讲，咁大家听到都呆咗。咁其中一个咧就叫 Tarphesian， 同埋有700个 Tarphesian， 有另一个城邦嘅将军就话：我唔忍心你自己死，我会同你一齐顶住嘅，就唔肯走，带领住700人。另外有400个底比斯人，亦都话我哋唔会走嘅。咁底比斯人系咩呢？当时其实底比斯人就系俾咗土地和水波斯人， 但系入边有400个人系不值佢嘅所为，所以走咗去参加呢一场联军。而呢400个底比斯人亦都话我唔走咁样。咁于是咧，呢1500个人咧就话我哋断后啦。啊，咁啊见就一路褪咧，就褪嗱。如果大家睇 YouTube 见到。你开头见到Fornica Wall 咧，就系佢系摆喺嗰度，已经砌咗一个墙啊，系特登系万一有咩事要嚟顶住呢个波斯人用，佢系吞喺个墙嘅后边。就你见到有一个叫 Last Stand Hill 嗰个位，咁啊有个山仔个位嚟嘅，佢哋谂住藉住嗰个山仔少少高地嘅位嚟防守，装咗断后顶住佢1500人。咁於是就到咗第二招。当呢个波斯人打信号放烟火又好乜都好，我哋攻陷咗嗰条山。於是就呢个波斯大军就即刻冲过咗嗰个地盒，就同佢兜督嗰个会合，就一起喺个比较开扬呢个地方，就对呢个斯巴达人围攻。咁斯巴达人剩返个1500人呢，就同佢决战，死死亡生决战，就打到咧嗰啲枪矛全部断晒吓，咁啊，唔系枪矛断咗啦，就用剑就同佢死个劈个，啊，剑都断埋咧，就用口咬拳打，系咁打，咁啊打到中间咧 ，New Artis 就死咗啦，但系咧，于是。啲希臘佬就想搶，唔係嗰啲斯巴達人就搶佢條屍，就同於是就同嗰啲希臘聯軍打埋一齊。斯巴達人咧就有三次擊退咗呢個波斯軍，搶翻條屍，但係最後咧就仍然係失敗，打到最後一人就俾啲箭雨，即係頂唔住啊！波斯人有好幾個大將，甚至連呢個國王啊，薛西斯啲親兄弟都死埋，咁。打完之后，这个斯巴达人他们说用箭射死他，一轮箭雨射过来就全部就射死了。这一仗啊，波斯人就死了20000个，希腊只是死了4000，其中1500个就是断后那人死的。那阿薛西斯呢，就要找回阿 Leonidas 的尸出来，然后就将他的头斩了下来。个身就穿过咗支杉啦，个头又插咗喺嗰度，咁啊，即系泄愤，咁啊佢觉得呢个人对佢嚟讲系极大嘅侮辱。咁啊，当呢场仗打完之后，佢就召咗啊，我哋讲过佢前一任王啦，阿二王戴马勒斯过嚟，佢就好惊，因为佢好惊奇，原来波斯人。原来斯巴达希腊联军剩翻用咁少人对抗我，点解？于是就问佢，点解希腊得嗰几千人啊？咁佢就话，因为佢我计一计，因为佢哋要搞奥运会啊，大王。 冇错。 咁赢咗有金执啊？佢话冇噶，仲系得桂冠嘅啫，得个草冠，但系喺头话俾人听好威嘅啫。咁讲，咁于是咧，当时有啲皇叔啊嗰啲咧吓。就捉住嗰、那个，就对嗰、那个成日话要去打希腊嗰、那个啊马东尼斯，马东纽斯就讲：马东纽斯，你带我哋同咩人打？呢班人根本唔会为钱打仗，同我哋以前打，你一路话希腊人好渣噶嘛？因为10年之前呢、这个波斯大，即系呢个土耳其爱奥尼亚大叛乱嗰阵，佢哋好渣噶嘛，佢哋为钱打仗噶嘛。啊，你话佢哋系？雇佣兵为钱打仗好渣噶嘛？你睇呢班人，佢哋根本唔系为钱打仗，佢哋系会荣誉打仗， 同埋个国土嗰个自由咯、 啊。系为咗国土自由，因为斯巴达人只系会为自己国土打仗，从未出过国，好似雅典人嗰啲咁为钱打，佢系为咗自由而打。咁讲完之后，佢哋就繼續去追擊剩翻落嚟嘅希臘聯軍。咁啊，如果而家大家有幸咧，啊走到去依個温泉關咧，就有依一個碑喺個啊，係依個比較現第一就係一個現代啲嘅碑。依個碑咧，就上邊就有阿 Leonidas 嘅像， 咁隔篱就有两个狮子嗰啲嘅，就系、是、代表咗同佢一齐战死嘅底比斯人同埋嗰700个另一个城邦嘅士兵。咁上面刻咗一个好简单嘅字啫，就系、是、叫 come and take them， 即系话你嚟攞我嘅武器嗰阵咁嘅回，即系等于阿袁崇焕嗰一个像上面所写，丢你阿妈顶硬上嗰一句一模一样嘅。咁如果大家去到佢嗰个最后战死嗰、那个山仔嗰度咧，大家会发觉有一嚿石上面就刻咗。佢原底嚿石就冇咗噶啦，系现代人揾翻上去。不过系写翻同一句嘅说话，入面就系写 Stranger, go tell the Spartans, obey to Spartan order, we lie。即系话陌生人，请告诉斯巴达，我哋已经遵从祖训，长眠于此。咁呢个就系温泉关战役嘅经过，陆上战争嘅失败嘅经过。但系，我哋而家听落就好有呢个震撼力。但系喺当时嚟讲，对于希腊人系一个大挫败。 系。 咁啊，好啦，下一集，咁啊，但系到底？啊！守住阿 Tisium 嗰班海军搞成点咧？老实讲，陆军就死咗啦，佢哋未知啊嘛，因为呢场战役喺上昼就已经结束，咁啊喺海嗰度就未传到咁快，究竟佢哋走唔走得生咧，走唔走得甩咧？咁啊，我哋下一集就会讲希腊嘅赤壁萨拉米尔海战 （Battle of Salamis）。 好， 咁啊。是尾，大约是尾二一集的了，本季的， 是， 那么，13集的尾二一集，第12集，多谢大家收听， 好， 好，拜拜。